心窗远远的望，那那多多日的忧伤，我想在你那，只为和你说话。我跨了四季和花，等你我在空中央。 是那夜的花香， 和太阳和